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哦哦 主人

快乐起来的理由。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，假装生命中没有你。从此以后我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。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无论你在天涯海角，是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？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？

山谷里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。 的希望，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，让我带走这里成熟的消息，让我带走这里所有的回忆。

爱只是上辈子留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轮回太奇妙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家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哪个他，那时和爱的男人最后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的独家神话，何必在乎他的真或假，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让画面倒转吧。 柔软的心，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。